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国民航局正式发布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 PED 使用评估指南，此后在飞机上使用便携电子设备，各家航空公司将有规可循。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全国职工总数已达3.91亿左右，平均年龄为37.1岁，00后也即将进入职工队伍。据交通部消息，长江口碰撞事故中桑吉轮沉船的位置已经确定，上海打捞局将安排水下机器人探摸。铁路部门升级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务，将新推出沿线地方特产预订，开车前一小时还可以订餐，不用下车出站就能将沿线特产美食带回家。今年寒假后，在先期试点的基础上，大兴区半数约60所小学和幼儿园将首推课后延时服务，为不能按时被家长接走的低龄儿童给予免费的集中看护，直至晚上6点半钟。北京市网信办将与北京市各个区的宣传部门、网信部门紧密协同，组织网络媒体加大对各区传统庙会和非遗民俗等传统文化节目展演的网络传播。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四川博物馆和荣宝斋联合主办的张大千艺术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展出100余件套张大千精彩作品。滴滴共享单车平台在北京、深圳上线，平台目前包括小蓝单车和 OFO 小黄车，其中用户在经过芝麻信用认证后将可以免押金骑行小蓝单车。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具。如倒影水中的鲜花，只可看看未能摘去。如飘于风中的花香，去去渺渺淡然逝去。然而让我见着你，不想多次去躲避，风风雨雨我都不畏惧，但求共聚。 年龄逐年增长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一个人的生理年龄是客观存在的，而一个人的心理年龄是受心理精神状态所影响的。人常说人不思老则老将不至，而经常思老一心怕老的消极心态，也是健康易瘦的大敌。

工信部公布新修订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国家标准报批稿，由原来的部分条款强制改为全文强制执行，最高车速由每小时20公里调整为25公里。在京发布的一个针对出境游的价格指数显示，2018年春节中国游客出境游态势火爆，各类出境游产品均价环比上涨37.8%。由中国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OVO 小黄车城市智行信息技术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7年中国主要城市骑行报告显示，共享单车全球注册用户总数已达4亿。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害羞的红色脸 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紧紧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想把我唱给你听，是一首典型的校园民谣歌曲，歌曲在内容上散发着浓浓的校园情谊，而在曲风上，想把我唱给你听延续了小柯一贯的细腻，从编曲到演唱都洋溢着纯真浪漫的青春气息，颇为耐听。同时这首歌也承载了莘莘学子对校园的美好回忆。 啊朋友，我们以为老去是件漫长的事，有时候它是一夜之间，清晨的镜子看见苍白的自己，像一颗正在消失的流星。 啊朋友，谁先说了坚持一定成功的事，头悬梁锥刺股三顾茅庐，相信他的人就像相信一个漫长玩笑，不信他的人已没了坚持，做未来世界主人翁。 那朋友告诉我，相遇是件宿命的事，告诉我忠贞与背叛之间，如果说所有约定都是错误的开始，这一路我愿把自己埋葬。当我离去在你的怀里，请让我化作不停飞翔的鸟，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我愿是一块不说话的石头。 如果我在